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你的朋友瑞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从澳大利亚留学归国的校友，一位是我们的澳中同学会的 Emily， 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 Emily。 另外呢是澳大利亚留学的回来的校友，是在一家科技公司，在 Sam Fisher 科技公司工作的刘诗，欢迎刘诗。 大家好，我是刘诗。 我们邀请 Emily 和刘诗跟我们来分享澳大利亚留学的一些经验，以及通过这样的留学经历呢，带给了自己怎么样不一样的人生哈，带给自己的改变。其实说到在澳大利亚留学，时空距离上还是比较远的哈，二位都是过去去读硕士，在这个两年的求学当中，自己在国内读书的时候非常不一样的，不管是学习的方式还是这个周围的环境，对吧？您觉得在这个里边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比较突出的一些不同会是什么？ 我觉得有一个跟国内的教育或者说大家学习方式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吧，我觉得是澳大利亚的教育呢，它可能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非常多的。像我，因为我是学工科的，然后包括像 Emily 专业， 我是学工商管理。 对，就是不管是工科还是文科还是商科，澳洲的教育呢，都是在让你去跟别人去合作。比如说你要跟别人去做一个group presentation。比如说工厂设计，那所以这一部分跟国内呢是特别大的不同。 它其实会考验大家怎么去协同完成一个事情。其实在这个里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那从不同的国家来的同学，并且之前也没有过多的协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引领，又要去配合。 没错， 没 错，这个其实是很考验大家，就是真正到职场了之后一个能力，因为这个里面就像主持人说的，一个是你的跟不同国家的有着文化隔阂的这样的人的这个配合和协调，另外一个是你对整个小组的一个合作上时间的一个规划，时间上的一个管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把每个人的想法或者说他的希望能够达到的效果用充分的发挥，但是又让这个作业不显得很突兀。它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所以这个其实对于人的沟通协调能力、说服和妥协的能力，实际上 也是对这个小组的领导者有这个领导能力的一个考量。 没错，没错。 刘诗一般会选择去做这个协助者还是领导者？ 我都会、对，因为这个其实是比较灵活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做 team leader 的话，你 team leader 之前你一定要知道说我时间和我的 commitment 是够的，这样的话，因为作为 team leader 来讲，大家都知道一定会比其他的member 要承担的责任要多一点，所以那你可能要做时间上的管理， 同时还要了解就是队员的个性，包括他的能力都要做一个很充分的了解，这样呢才会发挥团队成员最大的这个优点，来把作业完成的更好。 遇到过困难吗？ 当然，因为大家有的时候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些国家他可能英语非常好，那我可能就英语就没有那么好啊，然后你会不会有点拖这个整个队伍的一个进度啦，或者是有的时候大家想法不一样，因为大家接受教育，在本科阶段接受教育 也不太一样， 对，有时候背景行业也不一样，有很多这个 team member 他有可能是现在正在工作当中，可能就在这个行业领域当中，但是我们可能对这行业不是特别了解， 对， 所以就是说协调跟沟通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对，所以就是你要会听也要会说， 嗯， 就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一个 team 沟通的比较好的话，就是最后觉得哎谁说的有道理，其实我觉得大家是有共识的， 哦，对，我觉得大家目标还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把这个作业完成得更好，所以可能过程当中有一些需要充分的去协调去沟通，做起来的话虽然有困难，但是还是很团结的。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刘师和 Emily 两位认为，其实除了学习之外，我们在澳大利亚读书的时候，对于整个的澳大利亚或者是甚至是周边的一些国家哈，可能大家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可能也会去游览或者是去体验，能带给我们的这种生活上的体验或者是这种眼界的开阔，也是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收获。 对对对，没错，因为大家虽然平时工作和学习确实都非常非常忙，但是既然您到了澳大利亚，肯定是会到处玩一玩。 嗯， 对，澳大利亚因为它的整个建国历史非常非常的短，然后所以呢，我觉得他那边澳大利亚人做的比较好的一点是，他很尊重他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他也很尊重 外来文化。 外来文化，对。 对，我记得有一年放那个暑假的时候，圣诞节，我就跟我的小伙伴们一块儿租车去了一趟那个昆士兰，就感觉还挺好的，自驾游。 我们是去了塔斯马尼亚，塔州， 对，薰衣草哈。 啊，对，因为那个地方呢，跟北京这种环境，北上广这种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环境就是非常的空旷，然后人过去感觉，哎，可以把学业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全部给洗刷掉，放下，抽空，然后再回来就觉得，哎，又有了， 然后又有动力了， 满血复活，对。然后同时觉得都市真好，真方便。 对，这都是一些体验哈，就是在自己的这种旅行的过程当中去体验的这种心情，貌似可以一直保留下来。 没错，没错。 一直成为自己一个很好的礼物留下来。那在生活方面呢，就是感觉到有什么样的比较不一样的跟国内？ 我觉得，出国留学可能最大的困难都是自己，还是要把自己给规划好，因为出了国嘛，没有人管你，然后老师也不会管你，同学其实也没有那个义务去管你，所以呢你怎么样，因为澳大利亚比较不一样的是，他可能在学期初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发下来一个你的任务，这一个学期的任务， 对对 对，所以你这个学期要完成什么样的 paper， 你要写什么样的 essay， 期中考试什么时候，期末考试什么时候，就是整个时间排的是非常密集的， 对， 所以那这样的话你要有一个非常强的自我管理能力，你才能够 handle 得了。 对，另外就是对这个时间管理能力要求也非常的高， 这个应该也是逐步养成的吧。 对， 不像咱们比如说在国内学习的时候，老师会给你比较明确的一个指点，一个指示。在时间管理方面，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建立一个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对，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啊，就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因为都不是很熟悉那边的情况，然后也不知道说课业可以如此之繁重，对，所以呢，大概有一个学期吧，我不是我本人啊，是我的一个小伙伴，他最夸张的时候就是需要交的论文，然后需要写的 paper， 还有需要通过的考试非常多，所以他当时呢就没有做好时间管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一周只睡了10个小时。 这个铁人啊。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跟学长学姐交流的时候，你听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你知道自己不能做出来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你一定会主动 对， 提前去规划好， 提前规划好，就比如说去问这门课难不难，那考试难不难，然后这 essay 你可能你拿到题目以后，你就会跟导师去沟通说，哎，我往这个方向写，我偏不偏题，对，你可能就都会对你做事情有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会有一个预判。 对，就是因为老师也不会跟你说很多的那个催促，然后所谓的什么班长学习员就没有人来催促， 没有这些，全靠自己。一开学的时候就是老师会把 这个这一学期的任务都发下来， 嗯， 就是你自己安排好时间， 嗯， 你什么时是哪个时间节点你交什么材料， 嗯， 交什么论文， 嗯， 就是你一定要按时交上去，不然的话你这个这一科就会为零，所以真的， 嗯， 对， 这个还是有时候很让人抓狂的。 对，而且澳大利亚是没有补考机会的， 嗯， 就是如果一旦你挂了的话你就只能重修， 哦， 而他重修也不是每学期都开课，他有的时候可能是隔年才会开课。 所以他就是准备去往澳大利亚留学的小伙伴们，哦，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嗯， 在这个时间管理上面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规划，然后呢就是对自己的学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目标，嗯， 千万不要挂科，但是那个压力也不要太大，只要你这个努力认真了去付出，回报你的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成绩的。 嗯，那这方面有没有学校的一些培训或者是说指点呢？就是比如说对于新生他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辅导？ 有的，就像我们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悉尼科技大学， 嗯， 就是我刚入学的第一个学期的话，他会有一个新生的有一个指导，会有一些这个指引告诉你， 嗯， 包括一些很日常的也会做一些指导，一些指引。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有些新生他可能对这个也有一些是不是英语背景的一些国家留学生，对英语肯定是不是特别的这个很好吧，对，有一个适应过程，学校会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指导帮你这个分析论文怎么写，包括你写好论文之后这个指导老师会帮助你修改一些语法错误啊， 嗯， 还有一些你的观点可能是没有很好的这个发挥出来， 嗯， 没有表达出来，这个导师这个老师也会帮你做一些这个修正， 嗯，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指导吧。 嗯，就是说也不用那么紧张， 嗯，哦，对， 因为可能学校也会知道大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对对对， 也都会考虑到， 嗯 嗯，所以说虽然是一个挑战呢，但是也不会让我们的这个想申请留学的同学哈，感觉到非常的望而生畏哈， 没错， 对， 没错， 对，都会给你一个时间去适应，或者给一个 辅导，所以呢，就是准备出国留学的伙伴们，一定是要把自己这个神经稍微紧绷一些，千万不要放松下来。 对， 虽然有一些这个给你帮助了，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要全靠自己去做的。 对，我觉得另外就是给大家提点建议，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国外呢一定要真的非常非常的积极主动，对，就像刚才 Emily 说的，像他们学校是有，学期初的这样的一些指导， 嗯， 像我们学校呢是真的没有然后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到我们的 student center 去寻求帮助， 嗯， 就提供类似的， 嗯， 比如说像论文的这样的指导， 嗯， 在他们给你提供指导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哎，原来国外的这种学术写作跟你平时你以为你写的好的这种写的好完全 是一个概念， 完全是两个概念。 对， 对， 对， 中国学生有的时候喜欢因为我们的体系就这样，很， 嗯， 喜欢很 各种引用什么观点， 对对， 可能有时候你不是说就是完全在那个你的题目的那个主题上去，然后各种写。其实就是国外的大学对这些论文的要求还是很严的，不需要你这种长篇大论，但是你一定要紧扣题目。 对，一定要说到点子上。 对对 对， 对， 如果你不说到点子上，中间没有逻辑性的话，你可能这个 essay 得分就会非常低， 嗯， 对，所以就大家还是要多跟别人交流吧。对， 是这样。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提到在国外的学习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实习和实践，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参加这个实习或者实践哈，有没有一些对自己感觉对自己将来就业或者自己当时读书带来一些帮助。 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我这边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其实在澳大利亚有参加过两个，都是我们学校，其实也是类似于就业指导中心组织的这样的活动，但是澳大利亚我的这个学校新南威尔士大学，它的就业指导中心其实非常厉害，因为它好多那边的老师都是从各大猎头公司像 Hills 这样的猎头公司挖过去的，所以他们组织的活动真的是在帮我们学校的学生在提高你未来的就业的一个竞争力。然后所以我当时呢就有参加了两个这样的活动，一个呢我们叫做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 应该是叫做职业发展项目，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也是我们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在合作的一个，同时也是跟一个这个咨询公司Ernst & Young 就安永 会计安永咨询这样合作的一个实习的一个项目，这样的项目我都有参加。那第一个项目呢，帮助这些学生在未来求职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怎么样在职场中写这种求职信，你求完职以后你怎么样去写这种答谢信，然后你哪些话，因为中国的学生或者说这个国际留学生，他可能觉得自己表达的是对的，或者觉得自己表达是 polite， 但实际上他表达的不够 polite， 所以他其实在商务上面去帮助你怎么样去跟澳大利亚人站成同一个起跑线。对，然后第二个我说的就是新南威尔士大学跟安永咨询，然后包括跟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合作的这个项目呢，它叫 Global Scope 这样的一个项目。它这个项目呢，主要是也是为了提高这些国际留学生在当地的一个国际的就竞争力，同时也给这些这个国际留学生提供了一些进这种大的公司去实习的机会。那所以我当时呢就跟新南威尔士州的财政部下面的一个 office， 包括安永的一个咨询师，我们这个 team 大概是有5个人，然后大家有来自中国，来自韩国的，然后跟他们去合作，去给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财政的这个 office 去给他们做一个咨询方案。那其实整个项目做下来呢，跟在咨询公司就是给客户提供方案，整个流程还有他的思路是一样的，而且我们也得到了很多，就是我们当时的 mentor， 也就是我们那个EY的咨询师，他给到的一些建议，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写一个 project， 怎么样做一个 project management， 包括怎么样写一个最后的 chapter， 这样子。所以就是对于不管你在国内还是说在国外，最终你只要是想找这种大的公司的工作，其实都非常帮助。 对对，而且我们学校就悉尼 K 大学也是有这样的机构，这样的就是学生中心提供一些这个就业信息，还有就是兼职信息的推送，如果有些职位你觉得就是适合自己的，是可以申请的，体验呀，还有一些这个实习呀，都是有很大的这个作用的。 没错， 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些指导或者是实践的过程，等大家真正如果是回到国内，或者哪怕是留在澳大利亚去工作的时候，自己这种适应性或者自己的这种进入工作状态的速度就会更快一些哈。Emily 之前也提到过，我们有很多的校友实际上在回国之后也非常的杰出，或者说非常的优秀，还前段时间还进行了一个颁奖，就是对杰出叫什么杰出校友奖，对吗？ 对，澳中杰出校友奖。这个奖呢是在2009年的时候设立的，当时是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还有这个澳洲会计师工会等中澳的组织这个支持下设立的。第一届这个颁奖典礼是在北京举行的，然后呢这个奖项的设置呢，就是为了这个赞扬一些在中就是在澳大利亚留学然后在中国发展并且取得一些成就的这些校友们的一个鼓励。我们这些奖项设置包括一些澳中杰出女性领导者，还有一些艺术和创新行业的创业和创新杰出校友大奖，还有一些这个澳中校友企业成就奖的奖项，还是都是非常的全面的，各个领域行业都涉及到的。刚刚过去的11月24号，我们举行了这个澳中校友奖，当时也有很多校友来参加，包括一些港澳台地区的一些校友也是专门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对，包括一些国外的这样的校友。 对对 对, 对， 我记得我当时还见到了，就是我原来都不知道的一个，然后他叫做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健康研究院。 对对对， 对，我之前其实都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实际上里面也有我们的杰出校友。 是的，就是这个通过这个活动呢，也是为这个各地校友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交流认识的一个机会吧。 是，其实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刘诗和 Emily 呢都通过自己的一些经历哈，去分享了从澳大利亚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对自己的一些改变和带来的一些收获。我想刚才 Emily 提到的这个杰出校友，从他们的身上可能都体现出来了这些 改变，或者说这些价值。 嗯，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校友的分享哈，能够带给有计划去澳大利亚读书或者出国读书的一些朋友一些启发，或者是说自己在做准备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需要注意的方面。也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接下来请您收听外语广播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报道《归来》，为您讲述老中青三代的归国创业故事和家国情怀。 昔我往矣，百废待兴，今我来兮，江山昂扬。 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回国又是第一届，一路奔跑。 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 远行学子，赴集还乡。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归来》， 如何为传统行业注入新元素？九五后归国创业人士辛迪浩积极投身教育地产行业，把国外的先进理念带回中国。他说，在国外越久越能体会到爱国之情。现在的中国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请听张瑞丽、戴蔚然的报道。当面临毕业回国，往往能给你惊喜。访九五后海归创业者辛迪浩。 辛迪浩是归国留学生当中的九五后，他现任怡海集团副董事长。他说，在工作中很多人会赞赏他年轻有为，同时呢，也不乏有些人会投来疑虑的目光。 哦，原来你这么年轻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反应还是比较积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都经常说的一个，就是你根本不像一个，就别说九五后了，就根本不像九零后，你就是八零后的一个人。 辛迪浩认为，自己和实际年龄不太相符的内在成熟与自己的留学经历密不可分。 当时出去的时候，是14岁，09年，住在那个寄宿学校，独自的生活。我是比较闲不下来的人，就参加各种学生组织，然后是变成了你能对他人有责任，你对这个宿舍，或者你对这个篮球队，或者你对你这个社工团组织有一个责任。到了纽约之后，其实真正历练人的一个地方真的是纽约。一个街区你走过去的时候，你会碰到16种不同的语言。你左边听着西班牙语，右边过去一个蒙古语，然后再过去一个葡萄牙语。你可能一开始连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都分不清楚，住了纽约住一年你就分得清楚了。你永远代表的是你祖国。出去之后会觉得好像感觉更爱国。 在国外学习生活将近9年，辛迪浩经过了充分的历练。 所以我当时打工的时候就去了很多不同的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啊、商业态，我都去实习过一段时间。从这个之后，当时大三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做这个自己的一些创业项目，做学生公寓，其实说白了是地产的项目。 当大学毕业的时候，辛迪浩也曾纠结是继续留在美国做留学地产项目，还是回国用自己的所学在国内寻求发展，而他最终决定回来感受一下。 我为什么最后决定留下来，是因为我觉得在这边锻炼的机会远远大于美国。第一，中国的文化和美国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文化在于哪儿呢？中国是5000年的底蕴，美国200多年的底蕴。美国和国内，甚至世界和国内的这个商业氛围截然不同。不是说它的发展速度有多快，而是做事的方法和人情。 适应环境，顺势而为。学习过心理学和哲学两个专业的辛迪浩总是能理性看待祖国的发展，并且说留学生回国之后心态一定要调整好， 一定得把自己的架子放下来。因为中国有非常多的有能力的人，所以往往留学生回来，第一你要明白你回来是肯定是会有一些不适应的，首先是先把架子放下来。因为公司不会为你而改变，一定是你为公司改变。在美国很残酷的一个现实就是，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亚洲人，你去一家投行去找一个金融工作，你一定是小齿轮。所有的累活做完之后呢，你升不了职。这个华尔街有一个英文叫做 glass ceiling， 中文叫做这个玻璃顶，玻璃屋顶，看得透但你上不去。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毕业之后回国创业或工作，而国内对于留学生创业的支持力度使辛迪浩感觉到安心，并且他说回国之后空间更大，一切皆有可能。 你从国外留学也好，你把先进的不管理念、科技还是 IP 带回中国，三个字接地气，就照搬过来了，不可能。借着接地气这三个字 讲，一个是教育，就是我现在做的是引进了那个国际米兰球队，就意甲的 Inter， 现在在做那个足球青训，引进的是欧洲足球的教练资源，带回给中国的教练专业水准，能对孩子是这番热爱的心思。第二个案例是什么？第二个案例就是养老。在五年内，我希望就是能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出一个新的模式，但这个新的模式一定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模式。你为社会做出的贡献，社会需要你的贡献，所以才会有你的客户群体，这个东西才会有市场。这是一个很商业逻辑的事情。老人确实需要这个服务，没有这个服务，那你提供就好了。 辛迪浩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想告诉留学生朋友，如果您正在面临毕业之后的迷茫，那么无论以后去哪里工作，但是一定要回国试一试。 如果在迷茫当中，在选择回国和不回国，我觉得你不管怎么样尝试，你要回来试试，因为真的这边的机会也好，这边的成长的这个可能性，你对自身的这个潜力的挖掘是非常非常大的。回国的时候自己去体验，往往会给你惊喜。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来。路上春色， 诵读经典名作，传播时代强音。12月31日22点，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邀您一起用诵读致敬新时代，唱响祖国颂歌。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敬请关注。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戏曲节目主持人尚远。这次演出我将邀请京剧名家、优秀的青年演员和昆曲曲友和大家一起赏戏韩艺，别样的策划设置，期待您的关注。 2019年1月13日下午3点半，尚远和他的朋友们京昆欣赏会在繁星戏剧村舞剧场清雅呈现。听见戏曲，听见经典，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